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芬兰，寒冷的天气没有挡住当地人对于中国大熊猫的热情。中国雪熊猫之家在芬兰的动物园里开幕了，他们经过了2个多月的适应训练之后，终于揭开了遮羞布，当地民众大呼熊猫真可爱。节目中我们还要一起走进英国，未来新能源汽车的广泛使用呢，改变了英国的汽车格局，传统柴油汽车陷入低谷，政府或许出台更多的对于新能源汽车的保护和推广政策。节目的最后，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南苏丹的中国维和部队，了解维和工作中的酸甜苦辣。好，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芬兰，眼下呢，我们都感到了天气在逐渐转暖，走向春天了。然而在欧洲多国却又遭遇了新一轮寒流的侵袭，芬兰也不例外。上周末芬兰主要城市白天的气温呢，仍然是低于-10摄氏度。不过在寒冷的天气当中，有一件事情却颇有热度，这就是在芬兰赫尔辛基以北大约300公里的爱赫塔里动物园里建立一个中国雪熊猫之家。今年1月份就抵达芬兰的2只大熊猫华豹和金宝宝正式与当地的民众见面了。根据中芬两国签署的文件，华豹和金宝宝会在芬兰生活15年，这是在北欧安家的第一对中国大熊猫。动物园的中国雪熊猫之家开馆第一天呢，有近1000名游客或乘火车，或是坐巴士，或者自驾车前往动物园一睹大熊猫的尊容。好，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走进芬兰爱赫泰里动物园雪熊猫之家，随处可见各种可爱的熊猫摆设，比如熊猫棒棒糖、熊猫玩具、熊猫帽子、熊猫铅笔，还有小朋友留下的熊猫画像。雪熊猫之家的成人门票是34欧元，约合266元人民币。 在熊猫之家可以随处看到各种熊猫的饰品，然后同时在餐厅可以买到熊猫汉堡和我手中这样的熊猫蛋糕，可以说芬兰人对这两个熊猫用尽了心思。 餐厅里服务员穿着印有熊猫标志的工作服，就连叫号牌都是熊猫的图案。周六下午来动物园的很多芬兰人都是一早驱车1到2个小时专程看熊猫的。爱赫泰里动物园所在的芬兰中部地区，气候条件与大熊猫在中国的栖息地相似，有助于大熊猫繁衍后代。经过40多天的生活，这两只熊猫已经完全适应了新家。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华豹和金宝宝展现出来活泼的一面，在雪地上打滚和玩雪球，引来了众多游客的阵阵笑声。 It's very nice to see the panda. It's the first time for me to see the panda, so I'm very excited for this opportunity to see the panda in Finland, especially during the winter time. It's a very beautiful animal.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未来一年美元的走势。美联储新任主席鲍威尔日前来到美国国会表示呢，他说美国的经济前景强劲，通胀将会涨到2%，他会和自己的前任耶伦一样保持一个连续的经济政策。他的话语被外界分析为呢，2018年美元将会继续加息。 话语一出，也使得美元上涨，全球的金价应声下跌。不过世事无常，这番话说了没多久，特朗普就随后宣布对一些国家的钢铁和铝产品要征收高额的关税，并在自己的个人推特上表示说贸易战是好的。这句话又引发形势的急转直下，美元指数又持续跳水超过了百点。下面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鲍威尔新任美联储主席之后呢，他的首秀的发言要点是怎样的。 鲍威尔今年二月初上任的时候呢，美国股市就遭遇了大跌，如今进入了震荡模式。这次呢是他首次以美联储主席的身份呢在美国国会对今后的货币政策呢进行一个系统性的阐述，因此也引发了各方的广泛关注。 鲍威尔在美国众议院听证会上首先表示，自己和前任主席耶伦顺利交接，将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 Indeed, the economic outlook remains strong. The robust job market should continue to support growth in household incomes and consumer spending. Solid economic growth among our trading partners should lead to further gains in U.S. exports. And upbeat business sentiment and strong sales growth will likely continue to boost business investment. 鲍威尔在证词中表示，美国经济在2017下半年以稳定的速度增长到今年，经济此前面临的部分阻力已经成为动力，财政政策变得更具刺激性。美联储认为，近期金融环境的收紧不会严重压制经济前景、就业和通胀。 Despite the recent volatility, financial conditions remain accommodative. At the same time, inflation remains below our 2% longer run objective.In the committee's view, further gradual increases in the federal funds rate will best promote attainment of both of our objectives. 鲍威尔强调，与以往一样，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路径将取决于即将公布的经济数据所展现出来的经济前景。在回答议员提问时，鲍威尔进一步表示，他无意改变美联储之前制定的缩表计划。市场普遍认为，鲍威尔关于经济和通胀的陈述偏向鹰派。美元利率期货的走势显示，市场认为2018年美元加息四次的可能性上升。 就在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首次表态美国经济的时候呢，让很多人看到了2018年美元可能会继续加息的希望。可是就在很多人为美元上涨的势头欢欣鼓舞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又忽然宣布将会对一些国家的进口钢铁征收 25% 的关税，对铝制品加征 10% 的关税，并在个人推特上说贸易战是好的，并且容易取胜。这话一说之后呢，市场形势急转直下，美指持续跳水超过百点，非美货币和黄金价格又纷纷的逆袭。那么从目前看来呢，对美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对于特朗普此举的反馈基本都是负面的。中国国家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呢，美国进口的钢铁和铝产品大多是一些民用的中低端产品，它不涉及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问题。如果美国是以国家安全为由来限制钢铁和铝产品的国际贸易，是以对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一个严重的破坏。那么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也表示呢，需要对钢铁问题采取多边行动，英国正就此问题和美国来进行交涉。好，说到了英国，下面呢我们的话题就是关于在新能源汽车广泛应用的背景之下呢，英国传统的柴油车行业将出现重大转型。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说起柴油车，在我们中国人的印象里呢，可能更多的是使用于重型卡车或是拖拉机等等。而在欧洲一些国家，比如像英国、德国，还有像日本等等国家呢，柴油车却是广泛的运用于大小乘用车。一般消费者认为呢，相比起汽油车来，柴油车马力更加强劲，而且呢，它所跑的路程也更远。年头久了，柴油车更省钱，更有效率。然而去年英国政府发布了汽油车和柴油车的禁令，表示2040年时呢将禁止上述车辆的使用。这个禁令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而加大了英国用户对于电动车的支持，这也使得英国在2017年新柴油车登记量下降了 17%。 好，请听报道。 随着混合动力车和电动车的兴起，英国柴油车销量下滑，许多制造领域的工作岗位也正在发生变化。今年一月，捷豹路虎宣布生产部门进一步裁员，沃克斯豪尔也在去年年底裁员400人的基础上进一步裁员250人。 Automotive industry invests about $180 billion every year in R&D. This is a huge amount of money, which now is diverted from what was the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into electric cars, into connectivity. This is the largest of the three BMW plants here in the UK. There are 4,500 employees, and they're preparing to start the mass production of the new electric Mini. But rather than creating a whole new process to do this, they're retraining staff.And integrating it into the already existing production lines for the petrol and diesel models. We actually started already the training of the associates that are working on the electric Mini on how to handle those. So we're adding qualifications to the people here in Oxford, and that is part of how the company is transforming into the future. 电动 Mini 将于2019年上路。据预计，截至2025年，宝马电动 MINI 将会推出25个电动车型。尽管全世界的车企都在壮大自己的电动车生产线并投入重金，英国的纯电池电动汽车仍然需求不足。 No, this is still a very small part of the market. Less than 1% of the UK market was electrified vehicles, plug-in or electric last year. It's going to take some time, and you've got to take the consumer with you.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全世界最年轻的国家南苏丹。最年轻意味着这个国家独立最晚，2011年被联合国承认主权。然而最年轻却没能给这个国家带来年轻人该有的朝气蓬勃和向上动力。相反，南苏丹常年内乱，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疟疾霍乱等等疾病流行。应联合国的要求，中国也向南苏丹派出了多批的维和部队，他们常年坚守在这个艰苦的地方，用实际行动维护着当地的和平与稳定。联合国电台记者李茂奇日前就采访了联合国南苏丹特配团中国维和部队代理司令杨超英少将。杨超英将为您讲述中国维和官兵在那里的维和故事。不过呢，在采访开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南苏丹何以从被万众瞩目的最年轻国家变成了全世界治安最差的国家。我们先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相信有很多朋友曾经看过电影《红海行动》，它惊险还原了2015年也门撤侨时中国海军为了保护中国侨民利益的系列军事行动。也门在红海的东侧，就在红海的西侧有一大片土地也常年处于战乱地区，被称为全世界治安最不好的国家，这就是南苏丹。2011年，南苏丹从原苏丹共和国独立出来，受联合国承认，成为了全世界最年轻的国家。一度，很多人将希望寄予这个年轻的国家，希望它能够长治久安。然而，仅仅过了两年，2013年，南苏丹国家领导层内部便出现了矛盾激化，武装冲突直到今天仍未消散。外界分析，南苏丹内部战乱的深层次原因跟该国的官员缺乏治国经验不足、影响力巨大、政府对于军队又缺乏控制等因素有着不容忽视的关系。就拿不足来说，南苏丹不足众多，各自割据一方，人们习惯于首先忠于自己的不足，然后才是国家。然而对于各个不足在国家中该扮演什么角色却没有形成共识。因此在2011年宣布建国之后呢，大多数南苏丹人首先想到的是独立会给经济和政治，给自己的本部族带来什么好处。正是因为这样的心理驱使，也导致了部族间的冲突，争权夺利不可避免，少数认为自己失势的部落也由此走上了一个武装反叛的道路。面对着南苏丹的动荡局面，联合国派出了维和部队，而中国呢，成为了维和部队的一个重要力量。好了，下面我们就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李茂奇采访中国驻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维和部队代理司令杨超英少将。 中国早在2006年5月即已向南苏丹派遣维和部队，当时南苏丹还没有从苏丹完全独立出来， 联合国特派团当时还称为苏丹特派团。中国最早派出的是一支工兵、一支医疗队和一支运输分队，全部部署在瓦屋。2011年底，运输分队撤出，目前在南苏丹执行任务的有一支工兵分队、一支医疗分队和一个维和步兵营。此外，还有24名参谋军官、联络官、军事观察员在任务区执行任务。他们的主要任务分多个方面，步兵营主要部署在朱巴，归南战区指挥，医疗分队和工兵分队部署在西战区的瓦屋。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代理司令杨超英少将表示，派往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的官兵全部经过了严格的挑选。 在人员的选择方面呢，中国维和官兵的选拔，在军事素质、业务能力、作风纪律等方面呢，都有很严格的标准，而且要在派出前进行多层次、宽领域的针对性的训练，目的呢是增强官兵的遵纪守法意识。训练的第二个主要的部分是专业技术的训练，这个主要突出了警戒、防卫、巡逻、护送等训练，组织复杂环境下的全员实装拉动训练。此外呢，这个为了增强官兵遂行任务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进行了很多针对性的训练。三是加强防卫训练，主要是为有效的应对安全的局势，加大安全防卫训练的力度，重点进行防御防卫训练，提高官兵自我防卫能力和分队整体的防御能力。 中国目前派往南苏丹的1055人，包括700名维和步兵、268名工兵、63名医疗队员以及24名参谋军官和军事联络官。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维和警察。中国维和部队在联南苏团主要承担的任务包括防卫警戒、武器搜查、安全巡逻、武装护卫、应急处理冲突、难民保护、战区防疫、伤病救治、医疗培训、道路修复、营地建设、机场维护以及人道主义救援等。杨超英表示，各国维和部队在执行维和任务期间，都依据联合国的出兵要求，依据各国政府与联合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和联合国的有关规定和任务区的标准程序，按照任务区或战区司令部的指令执行任务。各国部队相互支持、相互学习、相互配合、相互协作。杨超英表示，总体来看，中国的部队具有思想觉悟高、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后勤保障有力等一些突出的特点，特别是在组织纪律方面和执行任务的坚决方面，中国的部队有着良好的表现，受到了任务区领导和友邻部队的高度认可和赞扬。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实现多边主义、实现集体安全的有效手段，在缓和紧张局势、解决地区冲突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维和军人在执行维和任务的过程中是有很多收获的。据我了解，维和军人在动荡的安全形势、恶劣的自然环境、复杂的人文环境中执行维和任务之后，普遍感到更加热爱祖国、热爱和平，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同时呢，也更加坚定了捍卫祖国、捍卫改革开放取得的丰硕成果的信心。与此同时呢，在思想多元、文化交织的任务区，维和军人通过维和还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提升了在国际舞台展示中国形象的这个交际能力。 近年来，联合国维和特派团在世界各地的任务区执行任务时，不断出现针对当地人民的性剥削、性虐待事件。杨超英表示，中国维和军人在这方面无懈可击。 据我了解，中国的维和官兵都是经过严格的选拔、严格的培训，到任务区执行任务的。他们把代表祖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看作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都非常自觉地珍视、爱护这份荣誉。其次，纪律严明是中国军队的优良传统。 中国军队有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条令条例来规范官兵维和的言行举止。此外呢，在维和部队抽组单位组织的训练和国防部维和办公室组织的骨干培训中，联合国维和人员的行为准则都是不可缺少的一课。到达任务区以后，部队呢更加注重强化行为纪律方面的培训，定期组织官兵开展反性剥削、反性虐待的教育，同时也发挥维和分队中女军人的性别优势，定期开展与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相关的这个政策宣传，强化官兵知法守法遵法的意识。因此呢，在这个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丑闻方面，中国维和部队经过采取这些措施，做出的实际的表现是非常好的。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一起案件或者是严重的违纪行为。 杨朝英表示，联合国维和行动是维护世界和平、实践多边主义、实现集体安全的有效手段。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履行大国责任和义务，维护世界和平的实际行动，是贯彻外交大政方针和防御性国防政策的具体体现。首先，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一贯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坚持中立、当事方同意、非自卫或履行授权不使用武力等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维和基本原则，主张加强联合国安理会主导作用，坚定支持并推动联合国维和行动改革。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积极支持，推动了联合国和平事业的发展进步。其次，中国积极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高素质兵员和资金支持。目前，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中国军队有2300余人在联合国8个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中国是联合国维和摊款第二大出资国。2016年至2018年，中国承担 10.2% 的维和摊款，这是近年来中国分担联合国维和摊款的第二次大幅增加。杨超英到联南苏团任职已有将近两年的时间。六个月前，在特派团司令出现空缺的情况下，他被任命为代理司令。作为一名拥有40年军龄的军人，他深感责任的重大。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特派团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那么我认为这个从部队来说，主要面临的挑战呢，一个是部队缺乏行动这个自由，因为驻在国的政府和联南苏团的关系不够融洽，互信不足，导致呢部队外出执行任务经常遇到阻拦限制。最近呢，我们维和官兵进入南苏丹都遇到了问题，那么这些行动自由上的问题影响了部队行动和这个战斗力的发挥。第二个挑战是人员轮换的衔接不畅，因为出兵国、联合国自身以及驻在国政府等多方面的原因，那么分队和任参谋联络官的这些军官轮换经常出现衔接不畅，形成人员的空缺或者是兵力不足，给部队执行任务带来不利影响。第三个方面的挑战主要是交通状况对部队行动和后勤的保障带来了困难。南苏丹呢没有铁路，绝大多数公路呢都是土路，路况极差，城镇之间的公路在这个长达半年的雨季基本上都不能通行，这个既不利于部队的行动，也给部队的后勤保障和自身维持造成了困难。第四个方面的是挑战是部队的素质有待提高。联南苏团的部队呢有27支分队，部队人员来自于50多个国家，在人员的素质、训练水平、武器装备、保障能力、英语水平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别，特别是在英语能力方面，多数分队的官兵语言的训练不足，